坚守信念，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当日创业共时间，多年情谊突生变，老友出走难寻觅，是追根疏远当未前。各位看官，继续接演咱们大宋连城的百姓故事。名和利这俩东西自古以来都是考验人心的利器，甭说是同窗的好友多年的情谊了，就算是那同一屋檐下的一家人，败在这两样之下的也不在少数。咱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要从此开头。 你说这小顺儿啊，跟我一块创业打江山的时候说的挺好的，好不容易嘛，这酒楼也有起色了，这又跟我提出了要涨工钱，你是哪根筋搭错了？你是这，哎，没法弄。你说我是答应他，我是不答应他？你说弄到现在俩人的关系还翻了脸了，多麻烦。顺子小顺也有好几天没来干活了，你说我上他们家找人去他也不在。哎呀，这酒楼嘛，酒楼嘛，开酒楼的要是大厨没有，我怎么做买卖呀？得了，我呀歇业吧，来个内部装修，歇业两天，这两天我就得招人。招了这两天人，人是不少，不是资历不够，就是要求太高。哎呀，这也不能一直歇下去。得了，今儿是最后一个面试者了，差不多呀，就是他吧。进来，进来，进来。 哎，你好啊，你好啊。 哎，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哎，怎么称呼？ 我官称叫六哥。 啊？ 官称叫六哥。 啊，柳哥，柳哥你好。 不是柳哥， 那是 一二三四五六的六啊。 哦，驴哥。 不是驴啊， 六哥， 六啊， 呀你上谁 没了？六六六六个， 一起你上西狗路口。 您会的不少啊， 啊， 就知道我是。 六月汪斋中，身心障碍。 申哥呀， 申哥， 申哥六哥呀， 六哥啊，您是叫六哥，哪人啊？ 我是山西人啊。 山西人说话怎么是南方口音啊？ 我是久居南方的一个山西人，所以有的时候还能出现这个山西的口音。 这太跳跃了， 一个山西的南方人、 啊， 以前干过厨子吗？ 我 以前干过厨师吗？ 我自己在这个餐饮行业是很多年了， 干好多年了， 很多年了， 干几年了？说说具体。 差不多有那么七八年了吧？ 我以为你要说干了七八十年了呢。 我还没有那么大岁数啊。 七八年，哎呦，这不错呀，这个。嗯，六哥，我好像听人说过有这么一位， 可能餐饮界又提到我的名字的，都说过六哥嘛，对不对？尤其啊，我这个管理经营啊，再加上做饭也是很好吃的呀。 你做什么菜系的？ 那做是那个山西嘛，盛产黑莓嘛，做那个梅系菜系的。 就是你们这菜系特点都是色重是吧？ 不是，没有菜系，就是。 什么都能做、 啊、对啊，会的太多了，什么叫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天碗四点心， 何为四干啊？ 四干的太多了，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蛋子糖杏仁啊。 四鲜呢？ 你不要再我再说了，我这个南方的这个口齿不是很利索。 好，真不错，真不错。 对对对，就会很多的。 六哥 啊， 坐一坐一坐一啊，我跟你说实话 啊， 您看我这不招人吗？ 是， 您看我这买卖现在关着门呢。 怎么看见了呀？ 您知道怎么回事吗？ 怎么了？家里死人了。 家里死人，我有这么高兴吗？嗯， 那你怎么为什么高兴啊？ 告诉你， 继承遗产了。 继承遗产像话吗？ 那是。 我们家厨子不干了。 那所以那么高兴啊？ 我们家厨子不干了，我这才招人，要不哪有您的机会？您 哦，明白的意思了、 哎， 懂了懂了， 明白吧？ 啊， 你说他这人是不是没有公德心？是不是没有职业道德？ 不是， 干着一半他不干了，你这玩意儿的， 你不明白啊？ 啊， 我作为职场的大拿， 大拿， 哎，对这个顺子这个不声不响、不顾东家死活的行为啊，确实是可耻， 可耻吧？ 这都唾弃 啊， 对不对呀、 啊？啊，这个。是，说是那么说，可是这我们这厨师傅顺子也不容易嘛，不是？ 你不明白啊？ 啊， 在有难的时候出走，涨工钱，都是他的不对，是不是？你用我的老你用我的老家话说这个话就是，你说是不是有道理？是不是？ 你要这么说也是，你说创业的时候跟着他一块儿我们弄的，到现在了嘛啊？觉得咱们这买卖好点了吗？他开始要提涨工钱， 可不是吗？ 这人可是有点缺德。就我们这创业一起那情谊，还不如这几个钱吗？对不对？ 这就是你们饭馆里的蛀虫。 对。行了，六哥，没别的了，我也不找别人了，就是您了，您就是我们福临门的大厨。 可以可以，谢谢。 说吧， 不过这个 您一个月准备要？多少钱？ 这个顺子的工资是多少啊？ 顺的工资可是不多呀。 啊， 顺的工资一个月是六两啊。 六两 啊， 这样我要七两五，好不好？ 哎，不是，怎么还比他多呢？这个， 嗨，你不明白了吗？ 啊， 因为我比他能干，比他会的多，对不对？我来了之后，你们事业会更加的火爆。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六两半，六七七两半是吧？ 是是是， 七两半能帮我们把这个业务人员能多 赚钱， 就这么着，好吧？哎呀，你说说这边，哎，又剩我一人了，算来算去，我悔不当初啊。那福临门重新开张之后啊，你这，哎呀，这困难怎么比原来还多呢？哎，你说这些老顾客也是，说我呀，得罪他们了，不顾他们的不满，他们没地儿吃饭了。你说换了新大厨，我以为这六子得有多厉害呢？这六哥感情这菜做的也不怎么样。你说这六哥嘛，还没事往家净拿东西。哎，还不能说拿，叫顺，其实就是偷。你说这玩意儿的，有事没事还老请假，我这娶了一祖师爷，娶了一大老祖是怎么着啊？这不让我难受吗？这个，这讨厌。哎呦，什么？哎，魏博士，别吓唬我啊！ 不是什么事儿这是？哎，我这黑人，哎呦，快跑啊！闹鬼了！ 哎呦，张老板， 六哥， 是我呀， 是不是？ 是我，你不知道啊？ 怎么了？ 刚才看到一个黑影跑了过去，是不是遭贼了呀？ 对，我刚才也看见一个黑影跑过去了。 你怎么找一找吧？ 对呀， 这个贼呀，肯定是有贼，咱们找找， 走，贼，你在哪儿呢？ 不是老板啊，你喊贼他肯定不出来啊。 那依着你呢？ 你叫祖宗啊， 祖宗，我废话，我吃饱撑的，人偷我管人叫祖宗， 那这能出来吗？ 咱后院找找怎么样？ 找找吧， 怎么找不着啊？ 没有啊，估计是跑掉了吧。 哎，你 听我的，明天咱们报官，咱们先回家睡觉去吧。 明天再说啊， 找也找不到吧。 行吧，那六哥您早点歇着吧啊， 你也早休息。 这不对呀，这贼怎么比我还了解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呢？他对福临门的构造了如指掌啊。哎呀，我说六哥， 怎么了？ 您睡了吗？ 没呢。 您过来一趟。 哎，您说呀。 我得跟您啊，咱们两个人分析分析。 不是，您上一句说的是 啊，分析分析。 再上一句。 您睡了吗？ 睡了啊。 哎，这时候睡了像话吗？ 不是，分析什么？ 过来。我啊，跟您商量个事儿。您刚才帮我一块逮贼来的吧？ 是啊。 您也看见这黑影了，对不对？ 没错啊。 您说是不是这黑影对咱们家是相当的了解？要不然的话咱俩就这么找愣没找着。 不是啊， 对不对？ 什么？ 对不对？ 很神奇啊，为什么呢？ 哎呀，这玩意儿 是，对对吧，他刚才没有看到吧？他刷了就跑了过去啊。我觉得是他这个轻功了得，不是认识这个地方啊。 轻功了得， 哎，他会个什么踢云纵啊，穿秋水啊，旱地拔葱啊，大力飞啊。 等会儿，什么叫大力飞啊？ 就是立马能够啪就飞起来啊，很大力气飞起来，大力飞啊。 哦，很大力气飞起来，就大力飞。 对呀、 哎呀，那要是很巧劲儿的飞起来呢？ 那就大巧劲飞啊。 真会胡编。 就肯定是他轻功好，所以他跑出去的。 真是轻功 好，怎么可能对您那个地方那么了如指掌呢？是不是？ 这也对哈。 对呀。 哎呀，幸亏六哥你今儿在啊。 不要客气。 要不然这贼万一要是把我给宰喽，我连躲都躲不开。 很危险的啦。 哎，不对啊。哎，搁往常日子您这会儿不早已经回家了吗？您今儿这会儿怎么还在店里呢？ 这不是对吧？最近我这个请假比较多，打算敬业一点，多工作，看看这个厨房有什么可以能拿走的东西，不是这个盘点一下货物，不要让你丢东西了，是不是？所以我没有那么早的回家，是吧？ 我不偷懒了。 啊，这跟您说实话吧，其实是我这在这个后院睡着了，所以才、 哎、您就说实话就行了。 哎， 在后院睡着了， 睡着了，有一点小偷懒。 哎呀，六哥，您真的是偷懒儿，哎呀，偷懒儿，在后院睡着了，所以嘛就没走。 对了， 哦，那还有点道理。哈哈哈， 这个老板，你想一想啊，你觉得刚才那个贼他是谁呀呢？ 我要知道，我不就不问你了吗？ 不是，您说他对这个地形很熟悉啊？ 对对对， 会不会是内部人员作案呢？ 不应该呀、啊，内部 家贼， 没什么家人，在这院里也没什么别人。 老家贼有没有？ 家巧偷的？ 不是，家里的贼啊。 我老婆不对，我老婆在老家呢， 会不会就是对您存心不满，要报复您？ 存心不满要报复 有没有？ 人这么说，顺子， 哎， 顺子从我这儿走的时候可是带着气儿走的， 可不是嘛？ 哎呦，别回头，这小子生了气了，回来要偷我报复我吧？ 有这个可能啊？ 对， 就是顺子。 就是顺子， 就是他。 这么轻易的就认定了嫌疑人，里边到底有多少是客观成分，又有多少的情感元素呢？或者说这一切的谜团只有等到正主出现才能得到真正的解答吧。 谁这么缺德呀，又上我们家偷东西来了，偷完了笤帚割的还不算，我墙角立个斧子怎么也给我偷出去了，缺了大德了。 不是不是，老板、哎、怎么了？ 六哥呀，你可来了 啊， 咱们家又盗贼了。 丢什么了？ 这次偷走的钱 啊 比上次还多。 刚才我还说有斧子。 有斧子也偷了，连高压锅都让人偷走了。 我还琢磨呢，昨天晚上我听到有人还在那里唱，我以为是您呢。 我疯了，我在里头唱。 就唱吗？ 我疯了。 门后头有把斧子，临走烧着，这不是您唱的吗？ 临走烧着像话吗？ 我没听清他唱的 是 什么呀。 不 是 我唱的，您那就是那贼呀。哎，而且还缺了大德了。 怎么了？ 还留了个字条， 写着什么？ 写着一会儿还，他一会儿还要偷。 不是不是。你拿过来我看一看 啊！你看， 一会儿嗨，一会儿嗨，你再唱出来，一会儿嗨，会儿嗨， 一会儿嗨，会儿嗨呀！ 这写的是一会儿还，不会有第三次，孙子，是一会儿还给您，不是一会儿嗨。 我也是给我偷了呀！ 他还您不就完了吗？ 顺子，我这回非得报官，我非得报官啊！顺子这无情无义呀！哎呀，这个混蛋呐、啊，气死我！ 张老板，你听我的啊！ 啊， 孙子说了一会儿还，肯定是有难处吗？对不对？刚开始创业的时候，你们两个都不容易。现在你买卖做大了，他要出去自己工作去了，保不齐遇到难处，所以说没有办法。找您又不好开口，所以说用这个比较拙劣的方法。 这也太拙劣了！ 您要体谅一下他吗？平静，不要着急。对不对？ 哎呦， 来，吸气，出气，吸气，腿点，好没有好点？ 好点， 可以吗？ 嗯， 慢慢的消化，可以吧？ 哎， 这样一会儿就没有事情了，哎、对不对？ 嗯、 你歇一歇。 哎，顺子， 哎呦呵， 哎， 张老板， 你给我站住！ 啊， 你给我站住！ 什么？ 别打！ 什么？ 偷我几次？说 什么？ 偷我几次，偷完我东西还留纸条，还一会儿还偷 一会儿还 还你还有脸了是怎么着，跑我这偷东西了。我告诉你，今天我非得拉着把你给送去监官呐、 啊！你不在生会儿气了吗？ 气死我了。 你再气会儿我再告诉你呗。 什么让我气会儿再告诉我？ 我你是不是就你去气迷心了？我不会写字啊。 什么？ 嗯， 我哪会写字儿啊？ 你不会写字儿？ 对啊， 你这几年你不会学去吗？ 没学呀、啊， 不学无术。 哎，你骂我这个吗？ 不学无术， 我没偷您的东西。 你不会写字儿？ 嗯，您知道我这大白丁一字不识。 对，对， 你呢？ 我教过你写字儿。 嗯， 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死活写不明白。 到四我就不会了， 那肯定不是你送的、 嗯、 那不是你，你说谁这么指名道姓栽赃你呢？ 嗯，人家说了是我吗？说了吗？ 说了。 咱这院里一共几人啊？ 你 我 你没住这儿、 啊、 你早走了。 我是就是就你这附近周围这几个人 现在就剩仨伙计还有我跟六哥呀、啊、 那 六哥是我新招的厨子呀。 就你那你新来的是吧，你老伙计你还信不着吗？那老伙计要偷你早偷你了，那新伙计你分析分析。 莫非陷害你偷东西栽赃你的 啊 是他？ 他是谁呀、啊、 六哥呀。 对呀、 啊、我问问他去。 哎呦你慢点，你慢点喊你这气。 是从那个好富哎 范丹琼。行行，不要唱台名歌词了。 干 我六哥， 我这是铁片大鼓啊。 铁什么大鼓？ 来到这儿刚学的呀。 铁什么大鼓？ 怎么了 六子？说实话吧。 什么实话呀？ 认识这位大爷吗？ 这是谁啊？ 顺子。 别动， 别动，怎么回事？说快点，怎么回事？ 是不是你干的？就 是 你偷的吗？ 是不是你干的？是不是 新来的你还吓唬我？我告诉你，我可跟 你 一点仇都没有。你什么人呢？你这， 我这一字都没有听清楚啊！ 你再来一次。 别不要再来了，不要再，我说实话吧，这确实是我偷的，我还栽赃给了顺子兄弟。 哎呦， 看看老板， 这可缺德呀！我顺子，我冤枉你了。 没事。 哎呀，你 不是，虽然说是我在这个是，对吧？但确实是，对吧？这顺子他也是不合适吗？ 什么叫不合适？什么不合适？你要说什么呀？ 怎么了？这两天张老板老说顺子坏话嘛，所以我说顺子是偷的，对吧？ 哎， 说顺子就张老板就信 了。说 我 什么 了？ 我说顺子， 说的顺子无情无义 啊， 涨工资又走了。 顺子， 这叫创业的时候吧？ 我这不是也是？这个念及咱们两个这个感情嘛，我这哎呦， 念及感情才埋的我。 不是， 行了，甭说了，咱都这些年了，老主顾了，关系了，那不是老主顾去了，这老伙计关系了，那个。不是，我不是一说您要是怎么着要发展了又要腾达了我才涨的工钱，他是这样，我不跟您说过我外地亲戚突然间有事需要钱 啊， 后来我这是没了，我这矿工这也好，我不好意思跟您说，我就去外地帮忙去了。 哎， 但是因为我这个心里边啊我也带着气儿，我就没想跟您说明白。咱这些年 哎，顺子，你倒是跟我说实话，你跟我说实话，我能不帮你？顺子， 哎呀，我也对不起您，老板，您别这样， 顺子， 你别这样，别， 哎，那料子要跑， 哎，逮他，哎，也站住！ 你们两个怎么就团结了起来呢？ 废话啊，我白白叫了你好几天的六哥。感情 我看他是个假的吧？ 对， 那厨艺那六哥什么样人？他缺钱，他会偷东西。 哎， 你说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你冒名顶替，你不是六哥，你就是个六傻子呀！ 不是，大爷，我说实话吧，六哥这个名字是我冒名顶替的。我前师傅啊是六哥，因为啊我不学好，给我开除了，所以我不是六哥。 你是？ 我是八弟。 还八戒 哪呢？哎呀，我们都说人呢总是容易被情感蒙蔽了双眼，而这样的蒙蔽仔细看来啊，不仅仅会是正面的，也会有许多反向影响。之所以会这样，想来也是对这份情谊珍而重之的结果吧。只是有时候啊，现实的误会也会跨越理智的红线，于是乎也就有了我们今天这样的故事。这就是情谊是把双刃剑，错上加错还跑偏，有则改之都欢喜，收拾河山重惦念。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